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根栽品第22-2。儿时善现辩白佛言：此诸菩萨行甚深意，不告善现。如是如是，此诸菩萨行甚深意。善现当知，此诸菩萨能为难事，为所行意虽复甚深，而与声闻独觉地法能不作证。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此诸菩萨所作不难，不应说彼能为难事。所以者何？此诸菩萨所证深意，既不可得，能证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正法、正者、正处、正时，亦不可得。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不惊不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此诸菩萨如是行时，不见众相，亦复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多，而尽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等地。此诸菩萨与如是事亦不分别。譬如虚空，不作是念：我去彼世，若远若近。所以者何？虚空无动，无分别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作是念：声闻独觉，去我为远；无上菩提，去我为近。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譬如幻视，不作是念：幻智幻师，去我为近；旁观众等，去我为远。所以者何？所幻化者无分别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作是念：声闻独觉，去我为远；无上菩提，去我为近。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影像等喻应知一耳。譬如如来应证等觉，与一切法无碍无增。所以者何？如来永断一切分别、爱憎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与一切法无爱无憎。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分别皆永断故。譬如如来所变化者，虽有所作而无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虽能承办所作事业而无分别。譬如巧匠造男女等种种机关，此诸机关虽有动作而无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虽做种种所应做事而无分别。时舍利子为善现言： 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行坚固法，为行不坚固法，善现报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不坚固法，不行坚固法，时有无量欲界天子作是念言：若诸菩萨能发无上正等觉心，虽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而于实际能不作证，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有此因缘，甚为稀有，能为难事，一切世间皆应敬礼。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证实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非甚稀有，未为难事。若诸菩萨知一切法及诸有情毕竟非有，皆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觉心，披精进甲，誓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乃甚稀有，能为难事。天子当知，若诸菩萨虽知诸法及诸有情皆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觉心，披精进甲，未欲调伏诸有情类，如有未欲调伏虚空，披坚固铠与虚空战，何以过？诸天子，虚空离故，有情亦离；有情离故，铠甲亦离；有情离故，扰一世亦离；有情离故，五蕴亦离；有情离故，一切法亦离。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不惊不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而时世尊告善现曰：何因缘故，是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不惊不怖？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以一切法皆远离故，无所有故，随者何？是诸菩萨与一切法若能成等，若所成等，若成等处，若成等时，若成等者，由此成等，皆无所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若诸菩萨闻如是事，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不惊不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如是行时，诸天地士、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礼。报告善现：若诸菩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但恒为诸天地士、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礼，是诸菩萨亦为过此极光净天，若遍净天，若广果天，若净居天，及于天、龙、阿修罗等皆共敬礼，亦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菩萨皆供护念。善现当知，是诸菩萨常为诸佛、诸菩萨众及诸天、龙、阿苏罗等 意念守护，功德善根念念增长，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以诸菩萨不退转位，加持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变为魔，是诸魔众各复化作尔所恶魔。此诸恶魔皆有无量无数神力，是诸恶魔尽其神力，不能留难此诸菩萨，令其步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于菩提或有退转。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留难，何等为二？一者，观察一切法空；二者，不舍一切有情。若此善现，若诸菩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障碍，何等为二？一者，如说皆悉能行；二者，常为诸佛护念。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成就如是两种圣法，诸天神等常来礼敬，亲近供养，请问劝发，多如是言。善哉大师，如能如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即能安住诸佛之地，一切有情无依护者能作依护，无救护者能作救护，无舍宅者能作舍宅，无头趣者能作头趣，无周主者能作周主，无皈依者未作皈依，与暗明者能作光明，与聋盲者能作耳目。何以故？善男子，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恶魔不能留难。善现当知，若诸菩萨能善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出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如我今者，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宝床菩萨，基于现住不动佛所，静修梵行诸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等名字、种姓、色相、功德。而时善现便白佛言：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于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一切菩萨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否？佛言：否也。若诸菩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蒙诸如来应证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具受善现复白佛言：颇有菩萨为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而蒙如来应证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否？佛言：亦有。为诸菩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亦蒙如来应证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 如有菩萨，虽不动佛，为菩萨时所修而学，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复有菩萨，随宝床菩萨等所修而学，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世诸菩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来应证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不辞善行，由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生性中，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毕竟空性，虽深信解，而与菩萨不退转地，未得自在。虽住诸法皆极净性，而未得入不退转地。是诸菩萨亦蒙如来应证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善现当知，若诸菩萨蒙诸如来应证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是诸菩萨超二乘地，尽大菩提，或已得受不退转际，或尽当受不退转际。第五分附注品第23。不辞善现，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深生信解，无惑无疑，不迷不闷，但作持念，如佛所说离去，必然定非颠倒。是诸菩萨决定当于不动佛所及诸菩萨摩诃萨所广闻般若波罗蜜多，与身意趣能生信解，即信解已，勤修反省，当得住于不退转地，住是地已，即证菩提。善现当知，若诸菩萨但闻般若波罗蜜多，尚获无边功德胜利，况身信解如说修行，是诸菩萨尽一切智安住真如，即证菩提，宣说法要。儿时善现辩白佛言：法离真如无别可得，为说何法尽一切智安住真如，谁证菩提，谁说法要？报告善现：如是如是，法离真如都不可得，说何等法尽一切智能住真如，即证菩提，宣说法要。真如自性尚不可得，况有余法能有所作？随世俗故作如是说。时天地事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去甚深，极难信解。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不可得，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法要，甚为难事。诸菩萨众闻说此语，心不沉默，无惑无疑，不迷不闷，如是等事甚为稀有。儿时善现为帝师言：如汝所说，诸菩萨众闻如是语，心不沉默，无惑无疑，不迷不闷，如是等事甚稀有者。 乔十迦，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法皆空，都无所有，谁沉谁没，谁惑谁疑，谁迷谁闷，是故此事未未稀有，然为有情愚痴颠倒，不能通达诸法皆空，故求菩提，欲为宣说方便善巧，非极为难。天地是言，尊者善现，诸有所说，无不一空，是故所言常无挚碍。如有以见仰涉虚空，若近若远，俱无挚碍。使天地士便白佛言：我与尊者善现所说，为顺如来实语法语，语法随法，为正说也。而时世尊告天地士：如与善现，诸有所言，皆顺如来实语法语，语法随法，皆为正说。何以故？乔十迦，具受善现所有辩才，无不依空而施设故。为者何？具受善现观一切法，皆毕竟空，尚不得般若波罗蜜多，况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尚不得无上正等菩提，况得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者？尚不得一切智智，况得能证一切智智者？尚不得真如，况得能证真如成如来者？尚不得无生性，况得能证无生性者？尚不得菩萨，况得能证佛菩提者？尚不得实力，似无所谓，况得能成实力，似无所谓者？尚不得法，况得能说法者？乔十迦，具受善现与一切法，住远离住，无所得住，彼诸菩萨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婆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乔十迦，是诸菩萨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除如来住，与于菩萨及诸声闻独觉等住，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以是故，乔十迦，若诸菩萨欲与一切有情众中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而时众中无量无数33天闻法欢喜，各取天上微妙樱花，奉散世尊及诸菩萨。600比丘俱从坐起，右膝着地，向佛合掌。佛神力故，各于掌中微妙樱花自然盈满。是比丘众踊跃欢喜，各以此花奉散佛上。既散花已，同发愿言：我等用思圣善根力，愿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速去无上正等菩提。而时世尊即便微笑，如佛常法，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金银颇之，旁照无边诸佛国土，上至凡世 下撤风轮，见复还来，绕佛右转，经三匝矣，从顶上入。时阿难陀即从坐起，礼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而是佛告阿难陀言：此诸比丘于当来世星欲劫中皆得作佛，同名散花，具足十号，声闻僧数一切皆等，佛寿一等二十千劫，随所住处于五色花，有此因缘，故我微笑。若诸菩萨欲得安住最胜住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得安住如来住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若诸菩萨精进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究竟者，是诸菩萨先世或从人中末矣还生此处，或从都使多天上末来生人间。所以者何？如是二处亦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于处故。庆喜当知，如来现见，若诸菩萨精进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身命财无所顾者，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次庆喜，若诸菩萨听闻受持读诵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示现劝导赞力庆喜，诸菩萨乘善男子等，是诸菩萨曾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非为声闻独觉等所。复次庆喜，若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不惊不怖，受持读诵细念思维，若法若意若闻若意，皆善通达，随顺修行，是诸菩萨则为现见我等如来应证等觉。不自庆喜，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深生信解，不生毁谤，不可拘坏。是诸菩萨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多种善根，亦为无量善友所设。复次庆喜，若诸有情能与如来应证等觉，胜福田所众诸善根，虽定当得或声闻果，或独觉果，或如来果，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要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善达无碍，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诸于汝，应正受持读诵通力，莫令忘失。庆喜当知，除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诸于我所说法，设有忘失，其罪尚轻。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庆喜当知，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过福无量。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获重罪 铜钱浮量，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付汝，当正受持读诵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受持者就近解了文义意趣。所以者何？若诸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其意了，是诸菩萨则为受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甚深法当，广为有情宣说开示，庆喜当知。若有情类，其殷勤清净心现欲我所，欲持种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无谢倦者，当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复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勿得暂舍。庆喜当知，若诸菩萨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现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及十方三世诸佛。庆喜当知，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其殷勤清净心恭敬爱乐，基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其殷勤清净心恭敬爱要，庆喜，如若爱要于我，不舍于我，亦当爱乐不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勿令忘失。庆喜，我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附注因缘，摄经一节乃至净切沙数大节亦不能尽。举要言之，如我即是汝等大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汝等大师，如三世佛是诸天人阿苏罗等无上大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无上大师，汝等天人阿苏罗等敬重于我，亦当敬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庆喜，我以无量善巧方便附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汝当受持无令忘失。我今持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对诸天人阿苏罗等无量大众不住于汝，应正受持勿令忘失。庆喜，我今实言告汝，诸有敬信善男子等若欲不舍佛法僧宝三世诸佛无上菩提，定不应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为我等诸佛教戒教授诸弟子法。庆喜当知，若有爱要听闻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 是故庆喜。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勤精进修学般若波罗蜜多。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能令菩萨即证菩提。庆喜当知，若诸菩萨法欲灭时，护持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护持三世诸佛一切智智，亦为护持三世诸佛无上法当。庆喜当知，若诸菩萨勤学六种波罗蜜多，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我以六种波罗蜜多跟付诸汝，当正受持，勿令忘失。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三世佛无尽法藏。庆喜当知，十方三世诸佛世尊所说法要，皆是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之所流出。十方三世佛及弟子，皆以如是无尽法藏精勤修学，一正正正当正无上菩提，一入正入当入无余涅槃。不自庆喜，假使汝为声闻乘人说声闻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罗汉果。又为我做弟子事，我与汝事为甚随喜？汝若能为菩萨乘人宣说一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即名为我做弟子事，我与此事甚生随喜。不辞庆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俱持证得阿罗汉果，彼所成就世界修性诸福业事，于云何？宁为多否？庆喜对曰：甚多世尊。不告庆喜，若有声闻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昼夜辗转乃至经弹指顷，是声闻人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可以过，此声闻人所获福聚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诸善根故。复次庆喜，若有菩萨为声闻人说声闻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证得阿罗汉果，于云何？如是菩萨所获福聚宁为多否？庆喜对曰：甚多世尊。不告庆喜，若有菩萨为诸有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昼夜辗转乃至经弹指顷，如是菩萨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可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师超过一切声闻独觉相应法师，即彼二乘诸善根故。庆喜当知，若诸菩萨成就意念如是善根，复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无有是处。第五分，见不动佛品第二十四。儿时如来四众围绕，赞说般若波罗蜜多。复阿难陀令受持已， 赋予一切比丘、比丘尼、乌波娑迦、乌波斯迦、天龙药叉、坚达婆等大众会中，现神通力，令众皆见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为如大海不可动会，宣说正法。即见彼土严净之相，其声闻僧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会善解脱，如调会马，亦如大龙，一坐所坐，一半所办，弃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节，正智解脱，智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萨僧一切皆是众妄所识，得陀罗尼即无碍变，成就无量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微妙功德。佛设神力，令此四众天龙药叉、坚达婆等不复见彼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及于大众，并彼佛土严净之相，彼佛众会及严净土，皆非此土眼根所照。随者何？佛设神力，于彼远近无见缘故。而时佛告阿难陀言：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国土众会如更见否？阿难陀言：我不复见彼事，非此言所行禁故。时佛复告阿难陀言：如彼如来众会国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当知诸法亦复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庆喜当知，法不行法，法不见法，法不知法，法不正法，庆喜当知，一切法性无能行者，无能见者，无能知者，无能证者，无动无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作用，能取所取俱如虚空，性远离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议，能所思议皆如幻事，性远离故，以一切法无作受者，如光影等不坚实故。庆喜当知，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明行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法相无所执着，若诸菩萨能如是学，明学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取舍，庆喜当知，若诸菩萨欲得一切波罗蜜多，速即圆满，至一切法究竟彼岸，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为者何？如是学者，与诸学中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利益安乐一切世间。庆喜当知，若诸菩萨能如是学，无依护者为作依护，诸佛世尊开许称赞，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诸佛菩萨学此学已，安住此中，能以右手若右足指 举取三千大千世界，智治他方，或还本处，其中有情，不知不觉，无损无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不可思议。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及诸菩萨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去来今即无为法，悉皆获得无碍之见。是故庆喜，我说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学中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庆喜当知，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量边际者，如愚痴者欲取虚空量及边际。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无量无边际故。庆喜当知，我终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名身等有量边际。所以者何？名句闻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非有量法，非名身等能量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是彼所量。具受庆喜，便白佛言：何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量？佛告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尽故，性远离故，说为无量。庆喜当知，三世诸佛皆学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常无灭尽。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太虚空不可尽故，诸有欲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欲尽虚空边际。是故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尽，有无尽故说为无量。而时善现作实念言：此处甚深，我当问佛。作实念已，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来何故说为无尽？报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犹如虚空不可尽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诸菩萨众应观诸色受想行识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诸菩萨众应作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诸菩萨众如是观察十二缘起远离两边，如是观察十二缘起无中无边，是诸菩萨不共妙观，为要安坐妙菩提座，方能如是如实观察十二缘起，离去甚深如太虚空不可尽故，便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诸菩萨以如虚空无尽形象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不堕声闻及 即不觉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众若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由不依如是作意方便善巧，不如实之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以无尽形象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善现当知，诸菩萨众若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由远离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善现当知，诸菩萨众若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一切皆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由依如是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形象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如是观察缘起法时，不见有法无因而生，不见有法性相常住，不见有法有作受者。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形象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能即证得一切之智。善现当知，若是菩萨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是时菩萨都不见色受想行识，不见此佛世界，不见彼佛世界，不见有法能见此彼诸佛世界。若诸菩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即生忧恼，如中毒箭。譬如有人父母族丧，身心苦痛，恶魔一耳具受善现，便白佛言：为一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生忧恼，如中毒箭。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已如是。我告善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生忧恼，如中毒箭，各于本座不能自安。所以者何？若诸菩萨住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四求其短，皆不能得，亦复不能扰乱退坏。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修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具足修满一切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诸魔事起皆能如实觉知远离。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正摄受方便善巧，应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是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无量无边世界诸佛世尊皆共护念。是诸菩萨应作是念：彼诸如来应正等觉，亦从般若波罗蜜多生一切智。作是念已，复应思维：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应正法，我已当证。 如是善行，若诸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作事思维经弹指顷，所生福聚胜有所得，诸菩萨众经如净切杀数大劫修行布施所获功德，何况能于一日半日，是诸菩萨不久当住不退转地，常为如来应证等觉共所护念。诸菩萨众若为诸佛所护念者，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独觉等地，与诸恶趣决定不生，长生天人，不离诸佛。若诸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意念思维诸佛功德，经弹指顷，上获无边功德胜利，况经一日，若过一日，勇猛精进，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意念思维诸佛功德，如相向等诸菩萨众不动佛所，常修梵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时婆伽梵说是经已，无量菩萨摩诃萨众此事菩萨而为上首，具受善现舍利子等诸大声闻，并诸天龙坚大婆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65第5分结束。